5月19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收听《半夜 talk》，我是这个节目主持人 Kenny。 I am Carrie。 古德茂林，我是 Tommy。 Tommy，what are you doing on the office? Are you gymming on the attend office? Answer me. Answer me. 是尖明啊！ 尖明， 尖明 ，answer me， 搞乜鬼啊？你做乜变咗一个英文节目嘅咧？ 我哋咧， 同埋头先我哋舒华嗰啲系英文， 佢哋系英文嚟嘅。因为咧，今日咧，我哋系要同大家咧讨论下呢个英文水平嘅问题。因为我哋最亲爱嘅立法会议员钟树根，系立法会民建联议员钟树根咧，今日就 Doctor Tree Gun， 咁咧佢就有个今日有个新嘅笑話送咗俾全港700萬名市民。 冇錯，應該係時日頭條嚟㗎啦。 時日頭條嚟嘅，Tommy 可唔可以用你嘅？咁優越嘅英文水平，即係解釋一下今日呢件事。 好啊，冇問題嘅。不過咧，首先要解釋一下先。其實阿 Doctor 黐根咧，其實佢就未冇 Doctor 嘅。 係， 我查翻，佢讀緊 Doctor 啫。 O K。 咁但係咧，未畢業嘅。 係啦，但係佢就係英國大學嘅雙碩士嚟嘅。佢已經有兩個英國大學嘅碩士。 有冇話係咩碩士咧？但 係有一個係工商管理，有一個就係工程啊，電子工程嗰啲嘅。 英國大學。即係呢個係一個英國係一個形容詞，定係真係間大學係英國大學？ 係英國嘅大學，但係當然我唔排除佢係 英國的大學。 我唔排除佢係嗰啲搖區課程嚟嘅。 哦，同埋可能野雞嗰啲添。 咁我就未查清楚。 唔係佢哋好興㗎啦，呢啲都唔係第一次。 OK， 我哋疑點你一歸於被告，我哋又當佢係真係真材實料，讀書好叻嘅。咁跟住咧， 好啦，咁阿黐根計當之前曾經將 infrastructure 讀咗做 基建，讀咗做煙花失場之後咧，咁今日咧， 咩人唔係煙花失場咧？ 咪煙花失場咯， 即係將啲煙花塞落啲牆裏邊。 跟住咧， 咁今日咧又再獻身遊啦。咁話説咧，佢今日就喺工程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入邊咧， 即係立法會啦， 立法會啦，咁樣咧就要窒啊，即係魏達成啊嗰啲港鐵嗰啲人咧，又 窒啊港鐵 CEO 魏達成， 係啦， 窒佢啦， 佢窒啊魏達成話：，喂，你唔知道你下屬周大昌隱瞞緊自己嘅咩？咁佢就質疑呢個魏達成喺公司係咪發夢啦？咁樣咧。鐘樹根咧，可能佢覺得咧，嗰啲即時傳譯，立法會大家都知道咧，即時傳譯咁啊，佢可能覺得咧，唔夠親切，又或者覺得都唔夠快啊，咁佢就好體貼咁樣咧，直接用英語同阿偉達成對話啦。 因為普通話偉達成係一個鬼佬嚟嘅， 係啦， 偉達成一個西人嚟嘅，咁啊洋人啦 ，OK， 安全 啲講洋人，咁咧，所以咧，阿鐘樹根好體貼地咧，就直接講洋話， 喂，入正題快啲啦，講邊句啊？ 好啦，咁咧佢就話。You are daydreaming on your 咩啊？邊有 day 字啊？ 啊，You are dreaming on your office. You are not attend of your office. 咁樣嗱 ，answer me. Answer me. 咁樣。跟住聽完個答案之後，咁當然魏達成佢都係有少少敷衍佢嘅。咁佢就話： 我做緊啲事。 I don't agree with you law. 哦，即係阿鐘樹根話 I don't agree with you law 嘅 law 啊。咁真係好犀利嘅，咁但係一見到咧，其實從呢句説話咧已經見到鐘樹根為人其實好不拘小節嘅，又或者咧佢認為偉達成根本喺立法會咧，即係答問題問非所答咧， okay. 根本就發緊夢，咁所以咧。 Okay. 覺得佢嘅靈魂可能都翻咗去公司上 面。你唔使解釋佢講啲咩，最主要係佢啲文化錯曬。 係啦，因為我英文渣嘅。You are dreaming on your office. You are not attend on your office. 錯在乜嘢咧？ 喂，首先第一，佢喺立法會，而唔喺 office。 OK， 佢點樣知名咧？ 可能佢話佢翻工嘅時候知名，即 係 平時喺港鐵大樓裏邊。 咁你就唔應該用亞知名啦。 OK， 咁就應該係 因為亞係現在進行式。 係啦，你冇可能用現在進行式。 咁應該用咩咧，大師？ 大師應該係 you have been dreaming， 即係喺呢個係 you have been 即係一向咁嘅意思，即係過往一向係 過 呢個係現在進行係嘛？ 我唔識個 即係佢而家用 現在完成 是但啦。總之 have been dreaming 個意思就係話以前一路即係、就是、一向都係 dreaming 咁嘅意思， 唔係直至到而家都仲係 daydreaming 緊嘅。 咁但係咪唔應該用 dreaming 用 daydreaming 會好啲咧？大師 應該會好啲嘅。 daydreaming 點解？ 發白日夢，你 咪 咁都要問 啊！唔係啊，我要嘗試扮演嗰個無知者嘅角色啊嘛。咁跟住下一個錯誤係邊咧，大師 ？You are not attend on your office. Attend 應該係一個動詞嚟嘅。 係。 咁佢如果話佢都冇專心喺公司工作嘅話，應該係一個形容詞嚟嘅。 係。 咁 attend 嘅形容詞咧就應該係 attentive。 attentive 即係話佢有冇專心咁樣。 係有冇專心 咁。咁最後仲有個錯誤喎，大師。 哦，咁當然係嗰個 preposition， 即係嗰個 你都俾自信自己啊！ 嗰個叫咩？ 越講越細聲嘅 preposition 係中文叫咩？ 是但啦，冇所謂啦，你講個介詞得㗎啦。 個介詞咁就應該唔會 on your office 嘅，咁應該係 at at your office 真係好自信， 真 因為真係英文㗎。 乜嘢頭先出面咪討論過 at your office 咯？你仲串我話用 at 㗎嘛？ 係應該係 at your office 嘅。 係咁，所以 唔係應該係一定啊。 所以你俾自信自己串佢正確應該點樣？ 唔係佢應該係話咧，俾呢個 Doctor Tree 跟咧嚇親啊，即係連一個咁勁嘅 boss 冇理由 嘅， 因為 佢自己都驚啊。 佢多我一個碩士㗎， 唔 係應該啱㗎。 咁你不如讀一讀，如果即係比較正確嘅讀法應該係點啊？ 但係佢都讀得唔準咁點啊？ 唔係唔係，發音唔係重點，發音唔係重點。 You have been daydreaming at your office. You have not been attentive at your work. 可能會好少少。 唔係 to your work 咩？ 係 attentive to your work。 好啦好啦好啦，算啦。唔係咁呢件事咧，唔係我真係想幫阿鐘樹根講翻句公道説話嘅，又講個約吹咗五分鐘。因為我以前咧嗰陣時喺美國 exchange 嘅時候咧，其實鬼佬講嘢真係唔係好重 grammar 嘅。 係。 呢個係事實，因為有時咧佢見到女仔佢都係讀 he 嘅，即係你解釋唔到嘅事佢。有時真係佢，我聽過 you is， 我都聽過嘅。即係有時佢咧真係講起快上嚟咧，就不拘小節啊。所以我而家我覺得 呢個先係真正嘅鬼佬。 係啦， 真正鬼佬。 二點零一歸於被告，我深信咧，因為阿鐘樹根係見得多鬼佬啊，即係可能即係活喺英語世界咧，佢慣咗嗰種不拘小節咧。 咁鬼佬會唔會講咩 I don't believe law 係咪？ 咁我覺得個 law 字咧就係佢充分表演咗香港咧一個中英匯合啊， 咩 係 咪 中西交流啊？中西交流嗰個文化精髓啊， 好似曲到完咗喎。 係咪？咁我覺得鐘樹根咧其實係佢英文係幾好，因為你諗下佢以前都即係曾經表演過啦，例如佢係Republic of Hong Kong 咧，即係主張呢個港獨咧咁樣。 立法會同主法會。 係啊，主法會啦，立法會啦，咁我覺得。其實有好多人誤會咗佢係一個不拘小節嘅人，咁希望大家咧就放阿鐘樹根一條生路啊！人哋家姐都係雙英國大學英國兩一間英國嘅大學嘅雙碩士學位嘅議員，而家讀緊呢一個博士嘅，咁就係啦，咁啊希望大家咧俾啲寬容到俾阿鐘樹根啊！咁跟住咧，我哋 move 翻第二樣嘢啦，第二樣嘢咧，係啦，就係另一個我哋親愛嘅 靚仔， 靚仔啊，張子剛先生。 冇錯啦，咁佢咧佢係邊個咧？就係呢個。行政會議成員嚟嘅，大家都好熟悉啦，因為佢個樣子實在太靚仔啦， 太獨特， 冇錯， 有獨特嘅一面。 咁佢今日咧就出席一個研討會，喺上面咧佢就有講嗰啲演辭嘅。咁佢講咩咧？就我哋就今次就摘錄咗兩個啦。咁第一個咧，佢就話呢排咧好多香港人都覺得即係好嘈啊，話佢哋好嘈，嘈咩咧？就係嘈啲自由行咧，就塞到香港啲交通好繁忙啦。跟住佢就覺得呢一個好一個錯誤嘅判斷嚟嘅，咁佢就話啦，最主要係點解咧？就係、是、因為而家嘅就業人數喺過去兩年咧多咗十幾萬，咁因為每個人都要翻工，所以翻工嘅人多，啲人咪塞曬喺個地鐵上面咯。 嗯， 句號。 係係係。 點睇咧？大家？ 我唔係好識應付呢一種邏輯 ，Tommy 哥有咩睇法咧？ 喂，咁其實。其實好簡單啫。 佢嘅意思即係話，而家地鐵度咧，即係阿蘇錦良咪話 等 多班 車。 咁香港就覺得係因為太多自由行嘅。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但係佢而家呢個就將個原因咧就歸咎俾即係歸咎於香港係啦，全民就業又唔係歸咎嘅，即係話我哋就係因為太多人就業啦，全民就業，所以咧塞曬落啲地鐵度，咁咪多人咯。 我都好簡單，即係問兩個問題得㗎啦。第一個問題就係係咪唔翻工嘅人就唔搭車嘅咧？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咁其實你可以對比翻翻工嘅人多咗幾多，同埋即係喺港鐵搭車嘅人多咗幾多，你咪知道究竟阿張志剛佢講啲有冇道理咯。 同埋而家我哋香港全民就業咧，唔係今日先發生嘅事嚟噶嘛，即係以前過往經濟好嘅時候都曾經試過全民就業噶嘛。咁點解嗰陣時又唔覺得咁逼咧，而家又會特別逼咧？ 真係唔知喎，所以咪話佢啲邏輯係好混亂咯。 你咪有 啲數字， 你咪啲 數 字， 數字，但我唔敢讀數字，因為我啲讀親啲數字都錯。 冇錯，你慢慢讀得。 咪其實咧就係我哋揾咗港鐵過去三年個乘客資料咧，咁就2011年咧嗰、那個我講嗰個平均每日啦，咁樣會啱啲。咁2011年咧就係396.8萬，咁2012年咧就係414.8萬，咁2013年就係429.7萬嘅，咁呢個咧就係每日個平均搭 人次 咁樣嘅，咁咧另外就有個數啦，就係呢個全民即係嗰個就業嘅總人數，咁2011年咧就係357.64萬，2012年咧就係366.07萬，2013年就係372.8萬，咁咧其實我哋就減，即係其實好簡單嘅啫，將兩個人數咧減相減，雖然你話人次同埋人數係唔一樣，但其實都相差好遠嘅喎。即係你話，即係喺上述嗰個比率計咧，你每一日嘅搭港鐵嘅上班族咧，只係得 160.9万啦。哇，其實好複雜。咁總之就係話佢消失咗成平均每日咧，每年即係平均每年都有成30几万人係消失咗。咁呢啲人喺邊度嚟嘅咧？ 消失咗意思係嗰啲 即係你用嗰條數，用張志剛嗰個邏輯嚟講，即係減翻嘅話咧，咁就消失咗30几万、40几万。 佢啲新增人口全部都湧曬港鐵噶嘛？呢個係佢嘅意思嚟噶嘛？咁但係我哋計一計就知道，好明顯有一大部分嘅增幅根本就，如果根據佢講法，嗰啲增幅都唔知邊度嚟嘅，鬼嚟嘅。 係啦，即係佢嘅意思係個增幅就係因為全民就業。 咁即係30几万嘅增幅係解釋唔到嘅。 解釋唔到咯。咁同埋最重要嘅重點就係，咁翻工嘅人唔會拖劫噶嘛。 係。 喂，咁你要知道而家港鐵擠迫嘅最主要原因。 你冇睇娛樂新聞咩？之前傅詠出去買嘢，佢都拖劫 啦。都拖劫噶嘛係，可能傅詠強國化咧。而家傅詠係咪要翻強國？ 咁係咪即係全香港人都強國化？ 咁 都不承認嘅有啲。 都可能係嘅。 Kerry 姐，我覺得你頭先嘅講法太過武斷。 太過武斷。 太過武斷啦！傅詠一個代表香港人咩？ 咁但係另外唔 係，你講先，你講先。 其實仲有另外一樣嘢嘅喎，講唔講埋佢啊？ 11分钟，快。 好，冇，其實咧就張志剛另外一個咧就係喺度批評一啲人話香港批評啲人唔係有人批評香港咧有啲咩管治社會問題咧就賴翻去一國兩制唔成功係偷換概念嘅，跟住點知自己隔咗一陣之後又話啦。而家佢用普通話嘅，我唔用啦。 唔係你普通話得啦。 唔係佢話，而家香港咧，香港家庭過去3年個入息中位數增加咗25%，跟住攞綜援嘅人又下降咗，所以咧佢就覺得呢一個係反映咗一國兩制嘅超額完成。 哇！原來一國兩制嘅定義就係當你個綜援人數低咗，揾錢多咗咁啊，叫一國兩制。 冇錯啦，佢 輸打贏要是常識吧。 冇錯，同埋佢自己。即係身為呢個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啊， 總裁、 yes. 竟然唔知道咩係一國兩制，即係佢一國兩制就係因為呢個中位數上升，即係提高，所以就已經係變咗一國兩制超額完成，佢唔會有點而哪個。 即係喂，其實咁樣好危險嘅喎，即係你一個咁高級嘅行政會議嘅成員，喺佢心目中一國兩制要捍衞嘅意思係大家有錢齊揾，即係有錢齊揾就叫一國兩制啦。咁好得人驚嘅喎，即係咁其他嗰啲例如咩？ 捨得利益咯， 例如咩香港高度自治啊，嗰啲嘢冇曬嘅咯，因為最緊要係揾到錢。咁而家係咪如果中央佢攞幾千億落嚟，咁你就可以將個邊界掃除咗佢先？ 而重點係佢 個綜援人數跌到零咧， 佢嗰個嘢係冇邏輯推論嘅。係 啊 係 啊，我都唔知點 樣。即兩者冇一個 根本就冇 logic 上面嘅問題，所以都唔知點樣反駁佢。你明唔明 啊？我有時真係覺得咧，對於呢啲人，即係其實政府應該成立一個行政會議成員亂噏懲罰機制。即係你冇理由由佢啊嘛，因為佢成日話我唔係官員啊，我係行政會議成員啫嘛，即係好似成日咁樣就蒙混過關咁樣。 你講真好過分嘅，即係以後有啲咩衰嘢，唉，香港今日落雹，因為張志剛好樣衰， 係嘛？ 喂，今日我心情唔好，因為張志剛好樣衰。你今日啲須生得快，因為張志剛好樣衰，咁唔可以咁樣噶嘛？我覺得做 即係我覺得你一個行會成員成日咁樣講埋啲唔合邏輯嘅嘢咧，你都要負上責任。 所以你可以解釋到點解政府做啲咁唔合邏輯嘅嘢做咗咁多？ 因為佢有份出謀劃策噶嘛， 因為張志剛 佢係 one of 就去制定政策嘅人嚟噶嘛。唉，咁啊，唔係，我覺得張志剛唔好話佢樣衰，佢係獨特嘅一面，佢有好獨特的 樣貌歧視係啱嘅。 好有嗰啲叫咩？好有自己嘅特色。 好有自己嘅特色。咁啊今晚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啊我哋星期三八五二 talk 再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 拜拜， 太標準啦啲英文。